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冰冰。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白天阴有中雨，伴有弱雷电，南转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25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5%。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，偏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21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6，空气质量一级优。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：中国最东端高铁母家高铁今天上午开始试运行；河北省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开发项目全流程监管的若干措施；今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推介会日前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，今天上午8点，牡丹江至佳木斯高铁首趟试运行列车从牡丹江站驶出，标志着中国最东端高铁母家高铁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，预计9月底具备全线开通运营的条件。母家高铁位于黑龙江省东部，全长370多公里，设计时速250公里。母家高铁先行工程2016年11月正式开工，去年11月全线铺轨贯通，共设牡丹江、双鸭山西、佳木斯等7座车站。如何破解长期以来老旧小区建设和管理脱节的难题？北京市西城区给出答案。月坛街道真武庙五里3号楼社区成为本市第一例实施租赁置换新模式的小区，通过政府引导、社会资本参与，共同探索建立了符合西城特色的租赁置换新模式，不断实现老旧小区功能的有机更新和区域内植住平衡等目标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。 走进月坛街道真武庙五里3号楼社区，记者看到院子虽然不大，但是管理井然有序，入口有门卫，刷卡进门后看到楼房外立面经过粉刷，院内路面硬化，楼前实化了20个停车位，西侧还有一个公共的会客厅，自行车棚、电动自行车和汽车充电桩一应俱全。居民李大爷说，这些变化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。 原来这个小区啊，护栏都是有的装有的没装，门上都有，现在统一了，漂亮了。原来停车也是乱停，这个也没划车位。 其实去年之前，与其他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样，1981年建成的这个小区也是楼体外立面破损、基础设施老化、公共服务不足、没有专业物业管理，居民改造呼声强烈。于是西城区引入了民营企业愿景集团参与小区改造，实施租赁置换模式，由社会资本接管小区物业管理，以房屋市场化租金为基础，将置换方案与老旧小区改造有机融合。愿景集团负责人苍子健说， 我们想探索，就是说那这个屋子的房子还是你的，产权都是你的，不动，我们就是拿一个长租约，10年最好，环境比较差啊，原来的租金也很低，我们这个改造的范围就比较广，不光是房间里面，包括楼本体，一些新增的一些功能，这边的这个居住环境有很大的改善，对它的租金有一定的这个程度的上涨。 租赁置换模式也引起了很多业主的兴趣，因为愿景集团可以按照市场价向业主支付租金，也可以为有改善居住环境需求的业主寻找新房源，还可以协助老年业主提供丰台、房山、海南等地不同档次的养老院服务。目前愿景集团已经与56户居民中19户签约租赁置换合同，将这里改造成金融街的人才公寓，优先解决金融街地区的植住平衡问题。愿景集团租赁置换业务负责人贾亮说， 金融街有一个金融街服务局帮我在他们的平台上去发了我们的房源，所以有些金融街的白领是通过服务局来的。 老旧小区改造后居住环境有序宜居，也得到了租户的认可。 位置呢，就是距我这金融街上班非常近，一进来之后就是跟我想象完全不一样，就是第一眼看上去啊，就跟新小区一样。 与市场上的租赁模式不同，愿景集团采取微利可持续的经营方式，与业主签订10年左右的长期房屋租赁协议，避免了短期市场波动的风险，从而可以实施对小区环境和租赁房屋改造提升以及长效运营管理，解决了政府对老旧小区管理的痛点。西城区建委主任刘树东说， 所以这种模式呢，就很好解决了建管之间的这些问题。它在建设过程当中，它进行投入了，它必须要通过后期的管理，它要把这个商业逻辑收回来。以前来讲呢，我们是讲政府就只讲建设，后期运营来讲通过收物业费来做，如果收不到物业费的话，就可能造成使管，这是我们以前遇到很大的问题。 政府来讲就是一个引导，这次政府没出一分钱。 由政府引导和信用背书，再加上社会资本参与，实现了租赁房屋的有效利用，参与各方取得共赢。随着西城区租赁置换新模式在老旧小区的试点成功，有利于核心区内老旧小区实现提升环境、优化功能、植住平衡等目标，也为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西城智慧和样板。 一辆车、一顶帐篷、一席野餐，构成了当下露营的时尚方式。刚刚过去的七月份，短视频平台露营搜索量同比去年增长286%。市民京郊休闲正逐渐摆脱景区，更加接近自然。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。张博你好。 喂，你好，听众下午好。 嗯，来介绍一下这轮露营热潮兴起的情况。 嗯，好的。因为非必要不出京的政策呢，很多人都选择到京郊去出游。可能今年大家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发现这个搭帐篷露营的人是猛增。企查查的数据也显示呢，目前国内一共有2.1万家这个露营地相关的企业。2020年新注册企业达到了近8000家，而今年前五月份呢，新注册企业就接近了7000家。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旅游科学学院副院长吕宁分析，在疫情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，很多人对于密闭空间是比较排斥的，而更愿意选择到这种空旷人少的地方去。另一方面呢，这个露营的用户年轻化，而且这个年轻群体呢，非常喜欢尝试新鲜事物，也善于使用这个社交媒体。所以说当像抖音啊、小红书等这样的短视频平台上开始流行露营潮流的时候，他们就非常容易被种草，而且通过这种社交媒体的分享呢，也是进一步的助推了这个潮流的扩散。像小红书社区负责人倪林就介绍，2021年小红书的这个露营笔记的发布量同比是增长了271%，露营相关笔记的浏览量同比2020年也是增长了170%。成都、杭州、重庆等这样的新一线城市，以及北京、上海，对于露营的关注度是最高的。而受疫情影响呢，京郊不少景区也都出现这种入园人数的总体下降、门票经济受到冲击的情况。所以，为了适应京郊出游市场的新需求，增加景区的二次消费呢，许多景区也都引入了这样的露营的项目，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馈。不过，即便这些项目可以为景区及时止血，但是，在这个雁栖湖景区副总经理陆健看来呢，后疫情时代，市民京郊休闲会逐渐的摆脱景区。因为在全域旅游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，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不断完善，让游客就是不断感觉到景区内外的这种差别并不是特别大了，而景区外相对更加自然、休闲和独立的空间，对于游客来说则更具吸引力。北京第二外国的外国语大学旅游科学学院副院长吕宁说，中国现在的自驾出游率已经达到了68%，正在逐渐接近欧美88%的水平。同时呢，像在欧洲各国过夜人数可以占到这个总人数的14%，露营者全年平均露营天数是在13天到14天，而国内的露营者目前全年的露营天数仅为3天，所以说中国未来的这个露营产业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空间的。 好的，感谢张博的报道，谢谢，再见。 再见。 好，最后来关注天气。今天白天阴有中雨，伴有弱雷电，南转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5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5%。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，偏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1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6，空气质量一级优。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，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。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您可以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，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，责任编辑袁硕，主播冰冰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。